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小雨，西部南部有中雨，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小到中雨，东部南部有中到大雨，偏东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总的来看，明天本市有明显的降雨天气，东部和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提醒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习惯性的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道道， 嗯， 一年有365天 啊， 在这365天当中，有很多值得纪念的日子。 是的，365祝福嘛， 对吧？ 嗯， 蔡国庆先生的歌曲哈， 是的， 深入人心哈。而且呢，今年八月份放眼2018年的八月份， 嗯， 有一个非常棒的大 party， 哎， 一个接一个。 嗯，现在呢，这种娱乐形式啊，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推崇了。 你看，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收听音乐的习惯。 对呀， 而且现在互联网那么发达， 嗯， 下载一个 APP 付费之后，可以听无损音质的歌曲。 是的，但是呢，有句话说得好，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哦， 是不是？ 大家一起 happy。 对呀，大家一起 let's party， 就有了音乐节这个形式。 哎， 我们今天呢，带着音乐节这样一个主题，要走进八月份大大小小的音乐节。 哎，是的， 我个人还是特别喜欢音乐节的氛围的哈。 对，其实音乐节现在国内的音乐节也越来越专业了。 对啊，有卖 T 恤的 啊， 有卖纪念币的，有卖那胸章的。 那其实每一个国家的音乐节可能都有这些周边。 对啊， 但是呢，这个音乐节的质量倒是与日俱增哈。 是的，是的哈。今年八月份，大大小小数十场音乐节在全世界各地开场。 嗯， 这一备受年轻人喜爱的娱乐形式，如今成为了国内外各大城市吸引年轻游客的重要的手段。 是，近日呢，我们就根据啊一份报告，就是2018十大音乐节热度排行榜，盘点一下这些2018暑期最受中国游客关注的音乐节。 嗯哼， 那咱们就是音乐加旅游，咱们今天这么玩呗。 好的， 嗯， 当然按照我们节目的这个形式啊，嗯，就是排名不分先后哈， 是 没有谁第一谁最后，没有， 没有，没有， 都很好， 对，嗯，都是去玩嘛，是不是？ 都中不溜，然后一。嗯 这一下就打， 开玩笑了。18年暑期音乐节攻略，手指贵阳。 哎， 贵阳草莓音乐节。 好棒的一个地方。 这个草莓音乐节现在应该算是最知名的音乐节之一了哈。 对对 对, 对。 这个早已经是国内最著名的摇滚音乐节之一。今年的草莓音乐节在天气炎热的初秋季节来到了爽爽的贵阳。 好地方。 为乐迷们提供了一个避暑消夏的好选择。 嗯哼。 目前呢已经公布的音乐节阵容中包括了崔健哈，然后还有谢天笑、痛仰乐队等等国内摇滚的标志性音乐人，更是让热爱摇滚音乐的旅行者为之热血沸腾，不远千里而来。 来一趟贵阳，除了感受摇滚草莓音乐节的这个气氛之外，那贵阳旅游资源那是不在话下。 是的，近几年贵阳啊，包括整个贵州，它开发的都是非常非常的棒。 有这么一句话，都说是西藏的天，九寨沟的水，张家界的山，1073的旅行节。哎 哎，这怎么还加上我们了呢？哎呀，还真是不遗余力。 这个凤凰的古城 啊， 如果说同时拥有最美的山城啊，就山水成天，那就是最美的贵州。 哎， 这个地方有大家非常知道的震撼的黄果树瀑布， 是的， 有比九寨沟更美的小溪孔，还有比凤凰古城更朴实的千户苗寨。 这个苗寨简直太吸引人了啊！当然呢，还有像抖音上的网红城市贵阳。 是。 总之呢，多彩的贵州，多彩的美丽，贵阳是一座神奇的城市。 神奇从何来？ 对，怎么个神奇法呢？当夏日炎炎的时候，别的城市都如同火炉一般酷热难耐，但是这里却还是舒爽依然。 真的， 食物很好吃，小吃真的很美味，风景又好，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真的，你想大热天的时候啊，我们真是汗流浃背。 对啊， 那天呢我开车出去，经过一个就是在人工值守的一个交通部门交警。交警浑身湿透啊， 湿透了， 真的连裤子都湿透。你讲40度左右的天气， 我的天， 还有运动的，还有观察，谢谢他们哈， 谢谢他们，他们真的很辛苦啊。 我觉得这个交警部门呢，团建的时候去贵阳感受不错啊， 是 凉爽啊。 对的， 贵阳呢，因位于境内桂山之南而得名，沿用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古代的贵阳倒是盛产竹子 哦， 以制作的乐器柱而闻名啊。这个贵阳是一座千百年来独具人文气息的城市，又是避暑之都，独特的夜郎文化孕育了贵阳这座依山傍水、四季分明、旖旎无限的魅力之城。贵阳市的花呢为兰花和紫薇。 哇，两个都很浪漫哦，兰花和紫薇，还很优雅。 是的，贵阳市的市树为樟树和竹子。贵阳境内奇特的喀斯特地貌呢大量分布，既有高原、山地、丘陵，又有盆地、河谷和台地。到贵阳啊，来一趟呢，必须要跟大家分享的游玩景点包括 第一个就是近几年特别火的青岩古镇， 国家5A 级景区。 是的，青岩古镇真的非常的漂亮啊，那种古香古色的感觉让你流连忘返， 一 语莫难了， 把不能。 哎，是的，这个地址呢就在贵阳市花溪区，你看这个名字多浪漫哈，交通路240号。 大家在想五 A 级景区门票得多贵呀？ 其实还好啊，如果要是不含景点的话是10块钱，然后如果要含景点套票是80， 很便宜， 很便宜了， 对吧？ 对，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啊。青岩古镇位于贵阳南郊花溪区，一个动听的名字。 对， 与黔东南镇源古镇、赤水丙安古镇、锦屏龙里古镇并称为贵州四大古镇。贵州有四大古镇呢， 都很出名哦。 哇， 它是目前贵州唯一一个国家5A 级旅游景区， 第一名。 第一名。那在旅游资源极其丰富的贵州省内，就是各种风格都是不缺的。那青岩古镇能够在众多呼声颇高的景区之中脱颖而出，成为仅有的几个国家5A 级旅游景区，那真的是说明这座知名度不算太高的古镇是有着非常的潜力的，甚至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丽江， 是吧？这个希望大家都去感受青岩古镇的漂亮啊。 是的。 第二名排名不分先后的是黔灵山公园。 哎， 这个是属于四级旅游景区，地址贵阳市枣山路187号，门票让我们觉得看到真是特别亲切， 特别亲民， 5块钱。像周驼 老人还免费， 像周驼这样的免费啊。 对， 周驼你今年多大了？50有5，60没到。 是还是55哈？55可能还卡在这个线上。 交钱吧。 啊，开。 开放时间 啊， 六点半到晚上十点钟哈。 嗯， 这个它是在贵阳市中心公园嘛哈， 对， 交通很便利了，从市区任何地方打车前往都非常方便，门票是5块钱哈， 嗯嗯， 可以说是十分良心价格， 真的就是给市民们提供一个休憩的好去处。嗯，好，那么黔灵山公园虽然说人山人海，因为便宜嘛，去的人多，但是这里真正的主人其实是漫山遍野的猴子们。 Monkey。 对，在这里你能真正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对，小动物跟人没有距离。嗯， 对， 就说明环保也做得不错，生态环境也很好。 是的， 嗯， 就是也没有人伤害他们啊。 是的， 嗯， 你发现没有道哈？在像贵州啊、贵阳啊，我南方很多地什么各个楼那个楼那个楼， 嗯，楼特别多。 对，我们这个除了写字楼啊， 写字楼， 我们说一个， 怎么一下就回到了钢筋混凝土？ 对对对，我们说一个甲秀楼。 哎呦，甲秀楼， 甲秀楼呢是3A 国家景区哈，贵阳市南明区翠微港8号，门票免费，开放时间8:30到22:00。 哎，是的，其实呢，来到贵阳市中心有一座地标性的建筑，真的是不得不看。 哦，嗯， 这就是这个甲秀楼。甲秀楼位于贵阳市的南明区，交通非常的便利。 嗯哼， 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甲秀楼呢，最早是始建于明朝的，后来楼毁了之后重建，改名叫来凤阁。 哦， 嗯，然后清代甲秀楼多次重修，并且又恢复到了原名。现存建筑是宣统元年，也就是1909年重建的。 是的，甲秀楼贵为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呢，却不需要门票。 嗯， 那市民们、旅行者们可以随意进出，非常的亲切哈。 对， 贵阳的市民们呢，会趁着空闲时间在甲秀楼逛逛、遛遛孩子、遛弯儿，顺便喝个茶。 嗯， 大家可以在古香古色的环境当中放松万美，静绷地神经。 还真是啊，好好放松一下吧哈。 嗯， 周驼，你说你每天制药哈，啊，也不容易。 我跟你说呀， 啊， 现在呀，就是老百姓啊，没有也通过 APP 的 啊， 来诊所的人越来越少的。 那你也开发一个呀？ 我现在买了个小摩托嘛。 啊啊啊啊！ 送就 送药上门是吗？ 对。 服务太到位了， 每送一次药，嗯，我还送个优惠券。 哎，不错， 上门8折。 哎呀，简直了！我觉得坨坨，你还别说，嗯，还蛮有商业头脑的呢。 被逼的 啊！哎呀，是非常的可怜了。 竞就是竞争嘛，那 哈。 周坨还是很勤奋的。 是的，周坨很勤奋啊！我们要呼吁良性竞争啊！ 对对。 好， 第四个地方。 第四个地方叫做南疆大峡谷， 听着就很气势。 是啊，气势恢宏呢。 嗯， 这个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位于贵阳市开阳县南疆乡龙广村。 价格还不低。 对，价格是88元。 哦， 嗯，然后开放时间是8:00到18:00。 嗯 嗯，南疆大峡谷呢是在这个开阳县啊，就是离贵阳市区有一定的距离，距离贵阳市区大概是50多公里吧。 啊， 开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然后呢，风景非常的宜人，如果不想太折腾太劳累去翻山越岭， 嗯， 这里是不错的选择。 对， 嗯， 这个地方呢最特别的是跟道道和大家都说说哈。 嗯嗯， 叫做金钟瀑布。哦，我国有金钟奖啊。 哦， 是厉害的哈。它是钙化的瀑布。 哦， 瀑布当中呢含有大量的钙质，随着水流里的钙质渐渐沉淀下来，形成钙化的岩体。 嗯， 从金钟瀑布水流是从上流下来，久而久之形成了钟状的岩石。 哦， 亲眼看见会感觉非常的特别。 嗯哼，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叫做南疆大峡谷。 是， 我们都说到一个地方啊， 嗯， 时光会变成他那里的节奏。 对啊，就感觉好像现在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只要一出了北京，嗯，瞬间这个时间好像变慢了，停滞了，拉长了， 节奏没有那么快。 对对对， 嗯， 所以其实去到贵州也会有它的一个时间的 叫做， 嗯，时光贵州， 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啊。 对，这个时光贵州是个什么概念呢？ 嗯， 它是首先来说一下，它在贵阳市清镇市金青快速通道与百花大道的一个交汇处。 嗯哼， 嗯，然后门票是免费的，全天开放。 是， 时光贵州是位于刚才说了哈。它是由清镇由明朝威清卫和镇西卫这两个卫所名字的简称合并而来。 嗯， 时光贵州呢，则是由上朝城团队倾力打造的一个贵阳城西休闲旅游主题商业街区。 嗯， 哦，是这样的， 休闲的。 对对对，休闲的。2014年开街，也是贵州100个特色旅游景区之一，位于贵阳的百花湖、红枫湖之间。 是的， 风景宜人啊。 嗯。 定位于这个海派休闲旅游文化地产的时光贵州呢，不仅保留了贵州特有的明朝吊杯蒸南的屯堡文化，更引入了上海田子坊的成功理念，向不同的文化进行有机的融合与结合，产出了更有特色且独一无二的时尚的街区啊，难怪很多当地的朋友习惯把时光贵州称作为贵州的上海田子坊，可见一般。 对，这个田子坊我是去过的， 哦， 真的非常非常的小资，哦，而且我觉得女生去到那儿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抵抗力， 哦， 就什么都有，卖什么的都有， 哦， 有一些复古的老物件，然后有一些这个新式的小东西，有卖吃的的，还有各个咖啡厅啊，还有这个小的酒吧等等，都会让人觉得再配上晚上那种昏黄的灯光， 温柔的风， 对，特别的温馨， 慢下来， 慢下来， 都在快，都太快， 真的是都太快了。 就是快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呢就会表达的时候也快，慢慢的形成了一种快速的表达形式啊。 是， 今天我们要趁着音乐节，慢慢的走音乐节的城市啊。 好， 接下来呢，这个音乐节叫做朱家尖东海音乐节，东海音乐节呢，提倡自然与音乐共性的生态艺术体验，以海洋的风光和文化为特色，经历了七年的发展。 哇，蛰伏七年。 是的，成为年轻人瞩目的户外音乐品牌。今年东海音乐节将于8月31号到9月2号，在舟山这个地方，好地方啊， 舟山群岛， 朱家尖举办。到时像谭维维、王若琳、罗琦，这个是我喜欢的女歌手啊。 是的， 众多音乐人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应该是到此狂欢。 哎，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啊！ 除了吃带鱼，还有音乐会啊。 对，这个舟山群岛其实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并不是只有带鱼。 我的天，舟山群岛很多公众账号都特别的推广过。 对啊，而且好多小众的目的地我们可能都没听过。 还有电影目的地来拍摄。 对啊，对，这个我们就可以。趁着去看音乐节的时候多留出来几天，在舟山好好玩一玩啊。 那个准的豆豆啊，就不，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哈，我就好像是那个后黑无期是刚才配的 啊， 舟山， 对 不对？ 是的是的， 对，西红柿首富也在取景。哎呀， 你别说，你还真知道哈。 了解一下啊， 了解一下，舟山非常的美丽。 是的， 舟山群岛宛如一串串翡翠般的珍珠，散落在东海洋面上，拥有上千处佛教文化、山海风光、海岛民俗和历史文化景观。更为迷人的是气势磅礴的瀚海浪涛，千姿百态的奇崖岩穴，雄伟典雅的鸣刹古寺，那还有洁净宽阔的金沙浴场，芝林万盏的渔港夜景，淳朴浓郁的渔家风情，构成独特的海岛海洋旅游资源，成为受人瞩目的游览避暑休养胜地。 每一句话都多余， 对， 都特别好， 这个用词相当的精准啊， 贴切， 虽然有一点拗口， 对，有一点口音普通话的这个包括水平。 是的， 舟山旅游集海岛风光、海洋文化和佛教文化于一体，拥有普陀山，还有一个叫做城寺，应该是哈， 对， 是城寺哈，拥有普陀山和城寺什么？ 哦， 那叫城寺吗？不说了啊，这个舟山旅游集海岛风光、海洋文化和佛教文化于一体。舟山众多的岛屿，像岱山啊、普陀山、朱家尖、桃花岛等等，都是金沙绵横、风光旖旎的沙滩，或者弯弯相连，或者相互辉映，就像一条金色的镶就像一条金项链，镶嵌在碧波青山之间，柔软细腻的沙质，潮平是吧？滩平潮缓的海湾，加上充足的阳光、温度适宜的海水，给四方的冰棚提供了优良的海域和开展水上运动的场所。 是的，舟山呢其实是名副其实的一个岛屿了，这里非常美丽的海岛景色一点都不缺啊，我国非常重要的佛教文化基地也在这儿。舟山有着非常宜人的气候，阳光明媚，气候特别的湿润，因为靠海嘛，是适合旅游的城市。去舟山如果要是去进行一日游， 怎么呢？ 大家可以去选择普陀山。普陀山呢是一个典型的佛教圣地，非常的清新啊，对，就是静心的那种感觉。这里香火非常的旺。在这里呢有很多关于宗教的活动，如果大家要是感兴趣可以关注一下具体的活动时间。 是， 那去舟山旅游可以品尝一下舟山的海鲜， 哎，吃的太好。 对呀，啊，带鱼是肯定得吃的吧。舟山的海鲜全国闻名，品种繁多，肉质鲜美，而且价格非常的亲民。 还有一个地方呢，叫做 胜寺， 叫做胜寺。 对， 胜寺是个非常优美的地方。这里有着非常有特色的什么呀，民俗风情。是一个观光休闲度假的理想胜地。还有一个地方叫做朱家尖。 朱家尖 啊，朱家尖景色秀丽，非常诱人，尤其是什么呀，这里的沙雕，沙雕非常的吸引人。每年啊，人家有沙雕节，还是国际性的，吸引着中外来客。大家去舟山旅游啊，在三天行程当中呢，要去品尝一下这里的美食。这里除了带鱼到的，还有大黄鱼。 哇，大黄鱼， 这大黄鱼味道非常鲜美，有着非常高的食用价值和营养价值，不管是清炖还是红烧，都是相当美味佳肴的配置。这里舟山带鱼呢， 那就不用说了哈， 太长 对， 无论是红烧腌制，还有这个自己家都有自己的做法哈， 是的，清蒸什么的都行， 一点腥味都没有。 哦，还真是啊，舟山这个地方很新鲜， 离北京不远的啊。 对， 下一站 啊，叫做哈巴湖星空露营音乐节。 得露营了是吧？ 对，这个得露营了，这个顾名思义就是看星星吗？是 吧，数星星， 数星星。哈巴湖星空音乐节号称是荒漠里的音乐节，这就完全不一样了。音乐节呢是在8月11日至8月19日在宁夏盐池哈巴湖生态旅游区上演的。 哎呦，这个今天是8月18号，还有最后一天了， 最后一天了 啊。 除了电音秀和星空露营，前往哈巴湖星空露营音乐节的游客们还可以体验到一些别样的风景， 比如说， 比如说欣赏一场英仙座的流星雨。 哦呦， 主办方另外还准备了篝火晚会、真人吃鸡等年轻人对也喜闻乐见的娱乐项目，在星空下玩出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节。 这次啊，豆豆 啊， 那个年轻人也老说吃鸡是个游戏啊。 对，游戏叫吃鸡， 因为是打枪那种的吗？ 对，打枪嘛，然后他赢了之后会说大吉大利，今晚吃鸡，所以就简称吃鸡。 就是赢的那方吃鸡， 对，输了就没有鸡吃了。 这个娱乐生活嘛哈。 是的， 这个来看最后我们上半段的一些介绍哈。哈巴湖景区呢，原生态是非常的漂亮，丰富的生物资源，深厚的人文资源于一体，山沙水林交融，树木繁茂，沙山奇秀，草原广袤，景色秀美。而且景区内呢有细石器文化的遗址、大明墩长城文化遗址等历史遗迹，与生态的景观交相辉映，是人们生态休闲文化体验、休闲运动的理想之地。有一句诗我们经常会背到哈，大漠孤烟直，是吧，是人们对西北的第一反应。坦荡平坦的高原面上，沙丘连绵起伏，滚滚黄沙构成茫茫的沙海，沙海晨曦，沙海落日，成为壮丽的景象。而且啊，这沙尘暴一起啊，还是挺吓人的，昏天黑地哈，神产生巨大的恐惧感。另外呢，随着荒漠化草原上的四季气候呢变化，相应的像林木啊、花草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构成不同的景观。 是 春天啊，花红柳绿， 是的，沙漠绿洲，向阳花开，这是夏季了啊。 秋天呢？ 秋天是林园秋色，硕果累累。 冬天， 你说 玉树琼枝， 哎，还真是哈。 你看吧，这就是一个不一样的、非常漂亮的地方啊。 对，就是在这些地方去举办音乐节，其实音乐节本身呢是很吸引人，但是如果你要是再加上在这样露天的环境下，尤其配上这么多好玩的景致，然后这种动人的自然风光，我觉得可能会为这个音乐节和你此次的旅行加很多的分数， 还想再来。 对， 谢谢音乐节啊。上半段我们说了一些就是国内的哈，下半段首一站我们要去日本的一个音乐节， 是 也非常受欢迎哈。 对， 如果您对音乐节这个形式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结合旅行，要听听我们接下来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休息片刻，马上回来。 好。My door, cussing me out. Got laid off my job the night before. Can't figure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小雨。西部南部有中雨，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小到中雨，东部南部有中到大雨，偏东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总的来看，明天本是有明显的降雨天气，东部和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提醒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说到音乐节呢，全世界有不同风格的音乐节哈，有电子的，有摇滚的，有爵士的，很多很多。 对啊， 对不对？中国刚刚我们上面呢说了一些，如果您没听的话，可以晚上就能听我们的重播。 是 下半段第一个要推给各位的音乐节，来自于东京和大阪两地同时举行的一个非常棒的音乐节 啊、哦！这个音乐节的名字叫做 Summer Sonic。 我的天，好棒、嗯、！Summer 夏天 对 啊， 夏天 是都市型的摇滚音乐节、嗯，每年都有大量的日本和国际知名乐队参加。哎，道 哎， 咱也是音乐节目主持人那么多年了， 是的，是的。 乐队，现在你最喜欢哪支乐队？ 乐队啊， 嗯， 哎呀，这个还真没有说现在最喜欢的，因为最近新出的这些乐队吧， 之前的老牌的， 之前其实我很喜欢日本的一支乐队 啊， 叫做 Spare Air。 哎呦，哎呦， 他们的歌曲我还是比较好的。这支乐队比较特别， 嗯， 他的就是录音室版本、专辑版本不如他的现场好， 是不是、啊？ 现场非常非常的棒。我相信就是这个 Summer Sonic 的音乐节、嗯、他们应该也会被邀请哈， 对 对, 对，然后在音乐节上如果有幸能看他们的现场的话，一定会非常的嗨。 是的， 嗯， 我们回到这个 Summer Sonic 啊、 嗯、 最初定位摇滚音乐节，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环保、慈善都成为了 Summer Sonic 关心的主题， 嗯， 所以音乐节已经成为主流及多元文化的音乐盛典。此外，亚洲乐迷的威力也在 Summer Sonic 音乐节上一一充分体现、 嗯、 几乎每一个乐队登台表演， 哇！ 底下的观众们，不是啊， 哎呀， 哎呀，周驼，你别吓唬我， 你怎么能撅过去呢，周驼？ 那个，我跟你们说呀，都是、在我的生平当中，我只看过几个音乐会的这个不是现场演出，是录影带。我就看过迈克尔·杰克逊的那个音乐节，在日本那次， 嗯， 很多这个歌迷都运出去了，他们怎么那么激动呢？ 那你想，那迈克尔·杰克逊是什么样级别的偶像啊？ 流行乐之王 啊！对呀，那你亲身能够跟他近距离接触， 尖叫啊！ 而且那个时候通讯和所有的接收信息的渠道并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是的，是的，真的运出去， 是得冤过去啊！ 对啊， 反正是只要是这个乐队出来，底下的观众们都会迸发出惊人的尖叫声和整齐的合唱，都知道这些歌。 哎呀，太棒了！ 所以呢，也是乐迷们前来难得的一个体验啊。 嗯，这届的乐迷不错啊， 是是， 素质很高。 是，接下来呢，富士摇滚音乐节， 哎，又是一个摇滚音乐节，也是在日本。 是是是， 富士摇滚音乐节和 Summer Sonic 音乐节呢，是亚洲最为资历深厚的两大音乐节了。 你得去看呢。 对，与城市感十足的 Summer Sonic 音乐节截然不同。富士摇滚音乐节是充满了大自然的气息。 New Age， 是的，呀，还 New Age 呢。与舞台上的摇滚乐奇妙的结合在一起。当然了，参加富士摇滚音乐节还有着各种各样最奇妙的体验。 什么？ 穿越一片发着绿光的森林，乘这个缆车上山，爬过陡峭的山路，前往另一个舞台观看演出等等。 还有这种仪式感啊？ 是的， 翻山越岭的。 翻山越岭，它不是靠近大自然吗？ 不是吗？富士山吗？ 对， 对吧？ 嗯， 这个富士摇滚音乐节一般简称为富士摇滚，就 Fuji Rock 啊。 嗯， 创建于1997年，作为日本摇滚盛世的先驱，该音乐节每次都有超过。我的天哪，200组国内外的音乐人参与。 哇， 200组， 200组啊， 厉害，是日本最大规模的户外音乐活动，现已成为亚洲这个地区最大的摇滚音乐节。 太棒， 200组， 真的，我想象不到200组是一个什么概念。你想， 20个就很多了。 对啊，200组一个乐队，咱就说是4-5个人，你就算吧，这得多少人？ 得1000人呢。 就是啊， 一个乐队至少唱6到10分钟。 嗯嗯嗯， 好几天。 哇，这真的是循环往复哈，不间断的嗨。 真的不间断的嗨。 对 对对。 然后呢，因为第一届音乐节就是在富士山边上举办的， 你看看， 对，所以该音乐节的会徽也是因此用到了富士山的形象。嗯，从第三届开始，音乐节就固定在新泻苗场举行，并从原来的2天改为固定的3天。太多， 3天200组，1天70组。 哇，真的是不停歇呀。 真的。 嗯，值得一提的是呢，虽然是音乐节标题当中有摇滚的字样， 嗯， 但是呢早已经是不局限于摇滚类音乐，而是提倡百花齐放， 各种都有。嗯， 此外呢，由于同一时间在大大小小各种舞台表演的音乐人很多，所以没有人能够在同一年看遍所有的表演。 是的，是的，是的。 今年的音乐节啊，还是在这个新泻县去举办啊。 新泻县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哈？ 对， 它位于这个日本本州岛的中北部，濒临日本海，南北呢呈细长形，有着漫长且丰富变化的海岸线，是日本的海沿岸的海陆交通的枢纽，以东南部的越后山脉为中心，连绵分布在高度大概是2000米以上的陡峭山峦，土地宽广，有海岸、平原、山地，地形复杂多变，是日本重要的稻米产区。 哎，对， 嗯， 这就是新泻县啊。 是的，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嗯， 接下来这个地方呢叫佐渡岛。 佐渡岛， 嗯嗯，佐渡岛是日本的第6大岛，仅次于本州岛、北海道岛、九州岛、四国岛和冲绳岛。 哦， 你看都是耳熟能详的哈。 嗯， 位于日本海当中，面积855.1平方公里。岛上的佐渡金山是近代日本最大的金银山。哎呦我的天哪，有金矿呢。 对，金银山哈。 哦， 家里有矿哈。 家里有矿呢。 我们说的这一些之后，其实都是在富士音乐节可以看到的周边的场景。 对， 还有就是万代桥了。 嗯， 万代桥是新泻市的象征，建于1929年，全长307米，拱形的桥脚分外的美丽啊。 嗯， 接下来呢一个地方叫做北方文化的博物馆。 北方文化博物馆。 嗯， 这个北方文化博物馆呢是一座优美的日本庭院。 得去 啊，得去啊，我特别喜欢日式庭院的感觉。 嗯，是的， 原来是伊藤家族的宅邸，后来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展示绘画和雕刻等等， 是 跟艺术相关。 嗯，在山东的蓬莱有个八仙过海， 哎， 是吧，在这边有个八海山。 对， 八海山位于新泻县南于昭市的岩峰群，最高峰呢入到月海拔大概是1778米，与月后居之月、中之月并称为月后三山。 嗯， 如果您不爱爬山的话，你可以乘坐缆车直接到半山腰啊。 是，也是可以欣赏很壮观的山景啊。 嗯， 然后还有一个叫卷积山。 卷积山， 对，花卷的卷儿， 哎，花卷， 机会的机，机啊，对， 机，机会的机， 对，机会的机。卷积山呢是 新细县南于昭市与群马县立根郡交界处的一个高山，海拔1967米，是登山家深田久弥所选的日本百名山之一。 接下来呢，最后一个地方我们说一下，这个叫做妙高山。 妙高山， 妙高山有越后的服饰山之称，海拔呢比之前那些都高一点哈，2454米了，是日本百名山之一。山路的白桦林中的熔岩熔岩池映出妙高山的雄姿，让人有种难忘的美景。还因约有大概10万株水芭蕉的花盛开在群地当中而闻名。这个我觉得富士山的音乐节除了是全亚洲最大的音乐节之外， 摇滚音乐节啊， 而且是周边相当的丰富， 对， 风格不一， 很多的自然风光，因为它就在那儿嘛，所以大家可以去好好领略一下啊。 是的， 因为我们要是去日本去旅游的话，也会去富士山看一下呀。 没错啊，没错。上半段是国内，下半段是国外。日本介绍完了之后，再去英格兰。 好，这个叫做 Cream Fields。 Cream Fields。 对，这是电子音乐节。 哎呦，这英国的， 英国的电子还是很厉害的， 相当棒啊。 对，有一点小骚气在里面。 那必须必须。 Cream Fields 电音节呢，是英国最大的音乐节。它作为英国户外音乐节的标志，从最初的一日音乐节到如今连续4天的音乐节，已经延伸到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2017年 Cream Fields 音乐节来到了香港。电音让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人相聚在一起。2018年8月23日至26日 ，Cream Fields 将在英国的达斯伯里举行。 达斯伯里这个地方，咱们了解一下。 好， 位于英格兰，距离切斯特、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大概不到30分钟的路程，很近哈。这里啊是英国著名的旅游区，历史悠久，乡区特色呢是农舍多为黑白色半木材结构。郡政府呢对这些乡村和古镇没有严格的这个限建政策。由于大部分地区呢属于农业地带，因此平原上大型的酪农场到处可见啊。绿地资源非常丰富，这也是为什么每年都会举办草地音乐节的原因之一。人有得天独厚的草， 对啊，他们有先决的条件嘛， 是的， 对，这是说完了英国的， 再去哪儿啊？ 我们再去萨尔茨堡， 地利。 对，萨尔茨堡音乐节，本届的萨尔茨堡音乐节是2018年7月21日至8月30日举行，这个时间可长了啊。对，主题为力量盛宴。这期间上演的音乐会、歌剧等等都将彰显力量感。 要说到力量感啊，就是一般就是那种节奏型比较重的音乐，是吧？比如说重金属啊， 是的， 块状矩阵给你咣咣咣咣咣咣咣那种的。 对，而且这个歌剧呢，一定是属于那种情感碰撞比较激烈的， 是吧？塞尔维斯理发师什么的。一样的啊，地瓜来爬，地瓜来爬。这个萨尔茨堡音乐节是全球最为著名的古典音乐节了，来自于全世界的交响乐团、歌剧团，哇，好棒哈！将在音乐节期间为观众带来一场古典音乐的盛宴。大家想象一下，一般我们看交响乐都在室内哈， 对啊， 然后非常那边是什么铜管、木管、大提琴、小提琴组、中提琴组什么。这个是在室外与大自然琴弦合奏， 哇， 感觉 琴瑟和鸣 啊，非常非常巧， 是的，萨尔茨堡呢，我们曾经介绍过很多次，是奥地利萨尔茨堡州的首府。萨尔茨堡城内巴洛克式的建筑风格真的是独具魅力，主要代表是萨尔茨堡天主教堂和米哈贝尔花园。 介绍过， 对，整个萨尔茨堡老城在1996年的12月5日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萨尔茨堡有着众多城堡和宫殿，那要塞坐落在城市内的山丘上，是萨尔茨堡的地标，长250米，最宽的地方有150米，建造于1077年，是中欧现存最大的要塞。 是的，在这个城市的中央啊，有一座总主教沃尔夫·迪特利希为他的情人所建造的宫殿和花园。你看，你是我的，当时以这位情人的名字命名为好听的名字阿尔滕奥宫。这个迪特里希的继任者马尔库斯·西利库斯为了抹去这段不光彩的故事，因为是情人嘛哈， 对， 故改名为米拉贝尔宫。米拉贝尔是意大利的一个女性的名字，意思是，我的天哪，惊人的美丽， 惊人的美丽， 美丽就美丽呗，还惊人 的美丽，就惊为天人， 惊为天人 啊。 海尔对海尔布伦宫和它的宫殿花园喷泉，就这两个地方也吸引着每年成千上万的游客来感受漂亮的风景。 是的，你说这块得多美吧？ 音乐一响起， 对啊，我觉得这个简直就不真实，它是不真实的存在于现实当中。 他们那个音乐喷泉啊，就是你喷泉都是一个令子， 嗯， 你看它那个哗一起来的时候呢，一般都是那种巨大就像哒哒哒 tempo 一出来， 对， 人家把三角铁嘣啪，哎呀就妥。三角铁都出来， 噔噔噔噔噔噔， 哎呀， 噔噔， 哎，非常的高级啊，非常让人羡慕哈。 是的， 其实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音乐之都，真的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每天都有音乐为伴哈。 是的， 是的， 你看这里面还有莫扎特的故居是吧？那萨尔茨堡，像粮食胡同，这都是我们介绍过好多遍的了。大家尤其是音乐爱好者们，学音乐的这些朋友们哈，一定得去感受一下。 大家想象哈，那个音乐次第弹起的是，因为音乐跟它的喷泉是有节奏性呼应的， 对， 特别迪拜那些地方都是那种哗这种的哈， 让我想到了蓝色港湾， 对呀、 啊，蓝色港湾那个喷泉啊 也会有啊， 怎么就天天有那么多人？ 是吧？就是因为它稀缺嘛， 嗯， 对吧？你想它的三里屯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喷泉柱， 是的， 小孩在那边穿梭， 嗯嗯 嗯, 嗯，也是哈，夏 天 玩水嘛， 开玩笑哈。最后一个推荐给各位的哈、嗯，叫做哎呦、哦，这个名字很好听 ，Follow Me， 跟上我的节奏啊。 是的 ，FLOW 音乐节，这个地方在芬兰。 芬兰， 嗯， 作为芬兰的音乐节和狂欢节目。 芬兰 作为芬兰音乐节和狂欢盛会之一 ，Flow 音乐节在近几年的发展十分的迅速。今年8月11日至13日 ，Flow 音乐节在芬兰的赫尔辛基举行。北欧古城的浪漫情调与音乐融合在一起，令众多游客流连忘返。 其实我们老些地方，比如我们熟悉的地方，像赫尔辛基呀、啊 嗯、 海明威这地方哈， 对呀、啊， 我们没有特别系统的介绍过。在今天下半段最后一点时间，介绍一下赫尔辛基哈。赫尔辛基，芬兰的首都和最大的港口城市。 嗯， 在大海的衬托之下，无论是夏日海碧天蓝，还是冬季流水便服，这座港口城市总是显得美丽洁净。 嗯， 被世人称之为波罗的海的女儿。 哎呀，这得多美呀！嗯， 惊人的美丽。 哎呀，惊人的美丽啊！在赫尔辛基的海港市场上，有一尊名叫波罗的海的女儿的铜像，她就是赫尔辛基的象征。 有一个这样一个地标， 对，不知道长什么样子、啊， 对吧？大家可以百度一下，搜一下啊。 是的 ，Google 也可以啊。 嗯， 赫尔辛基最著名的建筑群要位于这个市中心参议院广场的赫尔辛基大教堂以及周围淡黄色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淡黄色新古典主义。 嗯，还是有那种很奢华的感觉的。 当然 啊、 哦， 嗯， 数百级台阶上的白色教堂大圆顶，巍然耸立，气宇非凡。 是的， 广场前面全是人，那造型精美、栩栩如生的雕像背风沐雪，仿佛向人们展示着当年的风韵。 哎呀，大教堂附近的南码头是停泊大型国际邮轮的港口。 哦、对对对， 那位于南码头北侧的总统府呢，是建于1814年。 嗯， 沙俄统治时期，它是沙皇的行宫。 嗯， 1917年芬兰独立后成为了总统府。总统府西侧的赫尔辛基市政厅大楼建于1830年，其外观至今仍然保持着原来的风貌。南码头广场上有常年开设的露天自由市场， 嗨不嗨？ 哎呀，太嗨了！商贩在这里出售新鲜水果、蔬菜、鱼肉及鲜花，还有芬兰刀、驯鹿皮、首饰等等各种传统工艺品。 哎呦， 哇，好棒啊！还有旅游纪念品，是外国游客观光游览的必到之处。 这个地方再来啊，露天自由市场。 对， 而且赫尔辛基市内街道很宽阔、美丽且整洁，到处都是苍翠的树木和如茵的草坪。 嗯， 我觉得这样一个城市规划能不吸引大家的来玩吗？ 是啊， 为什么那么多会议选在这儿开呀？ 嗯， 市中心大街的街心花园呢，繁华似锦，室内建筑风格独特，多用浅色花岗岩建成，固有北欧的日都之誉 啊、哦， 北欧日都。哦， 对， 嗯， 那其实，在市区的南端还有一座天文台山，嗯、从山顶就可以俯瞰赫尔辛基整个的全貌。 是， 坐落在市区南部海湾六个岛屿上的芬兰堡，原来呢是一座海上的军事要塞。 嗯， 1748年到1788年，瑞典统治的 有17建成。 据不完全统计。 对啊，据不完全统计，1808年成为俄国的驻军地，这当然是它的一些历史哈。 是的，是的。 对，反正呢，这个赫尔辛基市中心的南码头上还有一个圆形的喷水池。 哦，来喷水池了。 喷水池来了，池中一尊裸体少女铜像。 嗯哼。 哎呀，这个她面朝大海，左手托腮，静静凝望着芬兰湾， 哇，这么美， 仿佛对守护神一样。 对 对。 哇，这么美，我是这块土地的守护神。 守护神，她叫阿曼达。她那叫阿曼达呀。 啊。 她端庄秀丽，温柔娴雅，人们亲切地称之为大海的女神。阿曼达， 哎呀妈呀，这怎么跟我是一个名呢？我以为是我呢。 哎呀， 那是不可能的。 赫尔辛大教堂呢是路德派新教的教堂， 嗯， 也是这座城市最著名的建筑之一。 嗯哼， 而且这个非常的漂亮哈，仿佛向人们展示它当年的风韵。而且西北柳丝这个地方，它是一个著名的作曲家，西北柳丝有曲谱吗？ 是， 作曲软件西北柳丝哈。这个公园隐藏在丛林深处，它是以著名的音乐家的名字命名的。 是， 公园中央有石刻的西贝柳斯纪念碑和一具大型的音乐铜管。 嗯哼， 全世界呢有很多可以值得去玩的地方。 是， 当它跟音乐相关的时候，就多了一份立体的流动色彩。 对的，就是跟音乐相关呢，就是多了一份美感，也多了一丝文化的沉淀。当然我们以其他的主题去玩也是一样可以收获很多， 是 但是只是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今天我们就主推以音乐为主。 是的，我也参加过有限几次音乐节，其实身边那些光怪陆离的身影打了引号，因为他们都特别追求标新立异。 对， 不管是从着装啊、服饰、发型、配饰， 我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 对对对，而且你看他们了解的是一开始都特别骄傲的感觉哈，一旦聊上几句都特别的简单。 对， 这印证了一句话，学音乐的人大部分内心是很单纯的， 感性的。 对， 对，单纯的啊。希望各位在这样一个八月份哈，有全世界这么多的音乐节，希望各位抽时间去感受音乐和旅游的魅力啊。 好， 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不要忘记接下来收听今夜思与时。 Sun's up, it's a little after 12. Make breakfast for myself. Leave the work for someone else. People say, they say that it's just a phase. They tell me to act my age. Well, I am. On this perfect day, nothing's standing in my way.